直走街道，拦路的是五名玩家，似乎知道两人厉害，看到两人正面冲来，没有迫不及待地冲上来，反倒是立刻站稳位置，做好充分的准备，等二人迎头撞上。毁人不倦看着前方一间空屋，身子斜冲向门。“喂，你想干嘛？”叶修问。毁人不倦不解释，直接冲进屋。 叶修没让君莫笑进屋，站在屋外冷笑。结果数了一二三，还是不见动静。再不出来，你想死在这儿啊？叶修懒洋洋地问着。毁人不倦慢吞吞挪了出来，举动有些尴尬。你怎么知道这间房没有窗户？看地图啊，天才。地图上有标，外界的电子地图。 你到底是菜鸟还是高手啊？高手，毁人不倦回答得超自信。准备战斗了，高手。这两人嘴上说着，但角色的动作可没慢上分毫，片刻间已经进了那五人的攻击范围，二人都没有主动出手，他们准备见机行事。如果对方也不动，那就太好了，直接跑过去就成了。 从这点上来看，毁人不倦肯定不是菜鸟，显然有着很丰富的跑路经验。拦路的五人当然不会不动，死盯两人越来越近的距离。队中两名剑客已经率先出手，剑光一闪，一人一个拔刀斩劈出，剑光交错，触目惊心。同一工会，同一小队相熟的两人配合也算熟练。 虽然不比职业战队那样的默契，但大家的配合方式也大多是从职业选手那里学来的，不得其神，至少也得其形。这个剑客二重奏就是双剑客配合的一种战法，作为荣耀热门职业，无论游戏里还是职业圈都时常可见。但是剑光落下，斩碎的却只是一道残影。 毁人不倦在剑光迎来的时候，一个后跳闪过，立刻一个影分身术，手快，技能出的就快，在众人都不及反应的时候留下分身，真人一过。视角转回，毁人不倦就看到了君莫笑，比他慢了一些，但却是闲庭信步的模样。毁人不倦没有察觉到他使用任何技能。 难道这家伙就是这样散步一样跑过来的？毁人不倦有些不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叶修的君莫笑确实就是这样直冲着跑了过去，两名剑客甚至都以为他们交错的剑光已将君莫笑斩中，哪知这人却是穿透他们的剑光，直接从他们二人当中冲了过去。震惊！ 就是因为震惊，几人才慢了反应，否则像毁人不倦影分身术这样的手段，他们不是没有准备的。但君莫笑这样直接就从剑光里跑了过去，他们不仅没有准备，连想都没有想到。“喂，你怎么过来的？”毁人不倦忍不住好奇。“跑过来，怎么跑的？就这样。” 君莫笑腾腾腾跑了几步，给毁人不倦看。别人或许认为这是在戏耍，但是毁人不倦却立刻看出这几步中的内涵，是节奏。简单的走位有节奏蕴含在其内，正是利用节奏的变换欺骗了对手。对手以为斩击可中，但事实上在节奏上是有偏差的。 利用节奏上变化躲过攻击的斩定，原理就是这么简单。原理简单，但能做到的人绝对都是稀有动物。这不是熟练掌控好自己节奏那么简单，还要完全判断清楚对手的节奏、对方技能的节奏，而这些是通过属性、装备、技能等阶。 还有玩家操作等一系列因素所决定的，一眼看破谈何容易？是蒙的吧？ 回人不倦真不敢相信会有这种高手。只是危机还没过去，他没工夫细想。两人这样随口聊聊天还行，这样深度一思考容易走神儿，走神儿就容易出状况。走路撞树这种事不是只会发生在现实中的。突破了这五人队的小封锁，前方暂无阻碍，只是后边追兵变得更多。 让哥来给你上上课，好好教教你这样的场面怎么应付。 叶修说着。 我拾荒无数，什么场面没有经历过？ 毁人不倦一点都不谦虚。 现在的场面你肯定就没经历过。 你经历过？ 哥在第十区的时候。 切，新区也好意思说。 毁人不倦鄙夷打断。 哥当年的时候。 想当年的事谁不会说啊？ 毁人不倦继续鄙夷。 哥五十级近神之领域了，你有没有啊？ 毁人不倦说不上话了。这个确实鄙视不了。五十级近神之领域，这是他从来没想到过的事，而眼前这人硬生生就做到了。人现在还顶着52的等级到处跑呢，而且掀起这么大的动静。其实叶修说第十区，说当世的时候毁人不倦都已经信了，52级就能在神之领域引起风浪的人，走哪儿那肯定都是个祸害。毁人不倦只是口头上有些不甘罢了。工会众一见君莫笑，立刻扑向对方，完全无视他这个鼎鼎有名的拾荒之王，这让他深深地受到了伤害。他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足可以让工会谈之色变的猛人，但现在看来他的猛流于表面。工会们怕他防他，但却也从来没有这样大规模的围堵过他。直接把一整练级区都封锁成这样，眼前这货难道是他妈的一年才刷一次的 BOSS 中的战斗机吗？ 一定要好好观察，看看差距在哪里。 毁人不倦心下想着。 让我来给你好好上一课啊。 毁人不倦还想自己观察来着，但听对方这口气，俨然就是要直接告诉他差距在哪里。毁人不倦顿时又是老大不愿意了，他心下承认这人水平可能是比他高些，但这并不代表他就愿意虚心向人求教，更何况这家伙只是这么的理所当然，一点都不带谦虚的。要不是现在真的没有别的路可选，毁人不倦绝对和这人分道扬镳。 任何情况下仔细观察，搜集有价值的情报都是第一要做的。 叶修说。 废话。 毁人不倦的态度是一点都不端正，他可不是在虚心求教。 你知道？ 哼。毁人不倦觉得这问题很白痴，干脆懒得回答。自己怎么会不知道啊？他拾荒向来就是先观察清楚局面，做到有的放矢，从来不像好些个拾荒者那样蒙头就往里冲，走哪儿拾哪儿，一点计划都没有。 不，你不知道，你连哪间空屋有窗户都不知道。 这个， 毁人不倦一皱。他没想到对方居然扯到这里来了，而这个他想辩白也是无力张口，因为他确实不知道。 哪间空屋有窗户，目前来说很有用，是不是？ 是。 但你却都不知道。情报很重要。 这个事发比较突然，我来不及准备。 毁人不倦狡辩。 开个外接的电子地图就行了。如果你不知道这种东西，那说明你对情报的重视程度完全不够。 我习惯全屏游戏。 毁人不倦自己都觉得这个理由有些苍白。于是叶修笑而不语。毁人不倦的忍刀从鞘里略略划出了一下，终于还是忍住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先摆脱身后这些家伙。 废话。 毁人不倦气焰已经被灭了很多，这次这两个字说的徒具其形，已经没了精气神儿。 首先要做的是逃出他们的视野。 当然。 知道为什么要这么做吗？ 这样他们就看不到我们了。 你是小学生吗？拜托你回答的有点深度行不行啊？ 你的问题很有深度吗？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让他们找不到，看不到，只是为了创造出一个充分利用的空间。 呵呵，好有深度啊。 那么什么样的空间最好利用呢？ 啊， 这个问题有点仓促，毁人不倦一时没了思路。 答案是入口。 靠， 毁人不倦觉得被戏弄了。入口一转弯，对方当然会暂时看不到。那么简单的一点事儿，这家伙非要故弄玄虚成这样，还什么空间？ 看来你根本没听出我的意思。 叶修很遗憾地说着。 我的意思是，在路口这种环境，他们的视野里没有看到我们时，他们就得分散。有两条道的路口就得一分为二，有三条道的路口就得分成三队，层层剥离，最终摆脱对手。 啊， 毁人不倦怔了怔，多找路口多弯路，这样容易摆脱追兵。这种方式毁人不倦也懂，但是为什么这样做容易摆脱，他倒是真没思考过。而这个道理说穿了也是这么浅言，但是只有在明白了这种原理后，才可以举一反三。路口只是这种空间的代表，在脱离视野的情况下，让对方不得不面对多种选择，这才是这种空间的所需求的环境特点。 明白了这一点，跑路也要有计划性，要有目的性的把追兵摆脱掉。你有计划性吗？ 叶修继续说。 有。 说说你的计划。 一直向北跳玉河。 毁人不倦很艰难地开口。他这个计划只是大方向，并不是叶修所说的那种细碎到计划如此摆脱一个人，但是他得证明他确实是有计划的。 计划不错， 叶修回了一句，口气平淡的十分欠扁。 好，就从这个路口开始，跟你了。 叶修说着，前方接口左转。毁人不倦没有吭声，听着家伙瞎扯了一堆子理论，但这理论真的很要紧吗？如果真就是身后这些人，毁人不倦不需要知道自己这理论，就绕着圈跑几周也可以甩干净了。现在更关键的问题是，对方的追兵是这些人，但人手不止这些，追兵把他们的位置送出后，会有更多的小队朝着他们所在的位置聚拢。旧的刚甩，新的又遇，无休无止，毁人不倦就是因为这样才一直没法子冲出围困。而现在他一言不发，他倒要看看这个把简单东西也扯出一堆子理论的家伙到底能跑出什么名堂。路口左转，这有什么稀奇的，换了自己一样会转。毁人不倦一边跟着转了这个圈，一边心下想着。 进。 刚转完圈，君莫笑立刻就钻进了一边的一间空屋。这间屋有窗，于是穿堂跳窗换上另一条街道。窗户自己不知道，这一点毁人不倦得承认。不过对方也不过是依赖了外接的电子地图，如果自己也开个外接地图，一样可以做这样的判断。穿堂过窗，随后又是翻上了一道高墙。荒野小镇的地图也不是纵横四方的规矩街道，宽街小巷死胡同交错的也是很多，而这图既以荒野为缀名，可知并不会像个城镇那么大而繁复。事实上，这片练级区绝大部分还是荒野， 有建筑面积的小镇只是途中一角。正是因为如此，三大工会才能将这里看死，而且随着后援越来越多，想要避过追杀越来越难。毁人不倦就这样跟着君莫笑，也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感受了一下进行的路线。范围不大，但是变化极多，而且并不是一味地快速跑快速跑，有些地方君莫笑会喊住他停一停，等一等。对方不说，毁人不倦也坚决不问为什么，但是他隐隐已经感觉到君莫笑并不只是绕圈圈躲避身后的追兵，他是在和对方围追堵截的所有人周旋，他似乎是对对方的部署在心中有一定的算计。会有这种可能吗？毁人不倦有些骇然，在君莫笑带领下的跑路也并不是完全不会和对方相遇，但是至少一直没有撞出毁人不倦多次遇到的那种困局。三分钟的跑路没有和人交过手，一有相遇立刻就有别的出路可选，翻墙、跳窗、穿胡同，看似无规则的路线中却存有某些计划性，应对各种突发情况，路线中都留有选择的余地。空间的概念并不只是给对方制造选择，不要时时刻刻给自己留有选择。突然间，毁人不倦又有所体会。不过要做到这些，完全掌握地形是最基本的，而毁人不倦一直以来恰恰没有重视的就是这种最基本的情报。 怎么样？ 叶修这时候突然开口。 马马虎虎。 毁人不倦嘴还是很硬。 但至少你已经安全了。 你开什么玩笑？我们还没有逃出对方的包围，你一直以来只是在并不大的范围里兜圈子。 哦，你有注意我们的移动路线啊？那你没有注意到你已经脱战了吗？ 啊？ 毁人不倦一怔，随即才发现不知何时角色已经非战斗状态了，已经可以施展比跳玉河还要安全的下线盾了。 你现在已经可以下线了。 你呢？ 我还没想过要走啊，我还要拾荒呢。还不下线？ 叶修转视角瞥了一眼身边还不消失的毁人不倦。 难道你对拾荒也有兴趣？ 哼，那是我的强项。 这点毁人不倦很理直气壮，拾荒他说第二，没人敢说第一。 你还嫩。 结果立刻就有人对他不以为然了。 哼，看来我得再给你再上一课。 毁人不倦肺都快气炸了，居然有人敢在给他拾荒方面上课，他觉得太搞笑了。 你那根本不叫拾荒，你那是直接 PK 爆装备。 毁人不倦指证叶修。 哼，其实拾荒的人也难免想去 PK 爆装备，但又没有这个能耐，所以只好去趁火打劫了，对不对？ 当然不对，拾荒最简单的获取最多装备的方法，自己一个一个去 PK， 哪有拾荒收获大啊？ 没有拾荒收获大，我现在走去练级区见人就杀，一天下来你觉得我爆的装备多还是你拾到的装备多啊？ 你杀一天的人，接受啊你。 毁人不倦说着，他发现照这种说法，拾荒果然完全不如 PK 爆装备。拾荒需要机会，需要等，哪像 PK 爆装这样，机会全凭自己来创造，而且很容易创造，见人就砍就是了。